星期日作最后检查，之后用超冷冻货柜车分发到全国。接种工作将在大约50间医院展开。80岁以上长者、前线医护人员以及长期照顾设施员工会首先接种。英国共订购4000万剂辉瑞疫苗，足够为2000万人接种。英国同欧盟恢复贸易协议谈判，寻求化解在三个主要领域的分歧。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弗罗斯特同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在布鲁塞尔重启会谈。弗罗斯特抵布时表示，英方非常努力，希望达成协议，谈判如何拭目以待。英国环境大臣尤津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在捕鱼权和商业规则上仍然有障碍，英方已经准备好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脱欧。他亦都提到，虽然时间紧迫，仍然有机会达成协议。英方已经准备好在没有贸易协议下脱欧，但他亦都提到，虽然时间紧迫，仍然有机会达成协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清凉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至两日早上，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本周后期气温回升，云量较多。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世界各国最近发生啲乜嘢城中大事？一齐问一下澳洲资深社工梁洁仪阿 Kit。 喺澳洲嚟讲，基本上咧呢、這个疫情咧就系受到控制啦。11月尾咧就好多已经系恢复，民众可以唔使话好似以前咁样咧，好多嘅限制喺自己嘅住个区。咁希望咧呢、這个疫情咧系会因为疫苗就嚟可以到嚟咧完全消解。民众恢复经济社交，咁就系最好啦。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哇，这幅画的姐姐没穿衫的。 哪幅啊？哦，法国画家马内的作品《草地上的午餐》是吧？其实呢， 好咸湿啊，不看啊，不看啊。 哎呀，废，艺术作品很多都会有裸露的描绘，但全部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的。听多些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8:30首播，星期六下午5:30重播。由我周依玲和米哈主持的掌进课程《你好艺术》，就会认识更加多的了。到时艺术气息多了，就不会只是看姐姐没穿衫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声 早晨，大家好啊！刚刚喺五点前咧，或者你会都系选择紧听五台，越夜越精彩，系啊，光仔韩德光之后咧，接棒嘅咧就系呢个清晨节目啦。由五点新闻后至六点半钟，都系呢个节目啊。 最深尚多限，爱过也痛过，因失意独爱靠紧我，冷战扑向我，即使我独个的跌坐，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多，情爱每捉弄我，尚在跌跌碰碰处境来度过。着紧，但痛心。无论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人厌惯在爱路继续浮沉。心早惯没有说感叹，冷笑似四散，掩饰我梦里的灿烂。情缘就像冷雨断中往还，令我饱经沮丧，尚多限。爱过也痛过，因失意独爱靠紧我，冷战扑向我，即使我独个。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多，情爱每捉弄我，尚在跌跌碰碰处境来度过。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在爱路继续斗争，天空中星辰如透泣的眼，如悲哭青春消逝未再返，咁孤单一人无声的感叹，无尽冷漠冷冰以为流露间，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人渐惯在爱路继续浮沉。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长夜深，梦更深，明日我又继续爱路浮沉。 天气点样冷，可能都唔及你嘅心咁冷，对爱情嘅心死嘅冷啊！梅艳芳、林永亮开始我哋今日节目《心仍是冷》。咁早几日咧就真系冻好多，冻到咧啊好多人咧都系即系急急地，即系啲冬天嘅衫啊、羽绒啊都出晒嚟。但系其实都系唔系冻得好多日啫，可能冻咗之后咧你又适应咗，咁跟住近呢一两天咧都唔系话好大风，唔系好冻。咁现时气温咧就18度嘅。东北季候风是正为广东带来清凉的天气，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3度，

情绪极高涨。炸响，鸟语吹，脚步更忙，信念在我手，清风伴我独个摸索新方向，月照我心中，使我心里发亮。我逝去种种感觉觅我路向，就听流动清泉，烦恼尽释 首咧都系中乐嘅，先前系蔡国权嘅作品《大雪》嘅时候听《寒傲似冰》啱啲系嘛，跟住趁翻系中乐嘅，嚟自系关谷英嘅《二泉影月》，又话自己叫做《影月全情》。早晨啊，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现时时间五点接近23分啦。今日系12月7日，农历咧就系大雪嘅。 下许多

对你个脚咧系会好好多。同埋起身嗰时咧，就算赶时间咧，都唔好即刻起身，吸一啖气先。咁先慢慢咧，只脚落地先要慢慢起身。呢、這个对心脏系非常之好嘅，因为你寻晚休息咗一轮咧，嗰啲血静止咗，突然间将血一齐冲晒上嚟嗰阵时，去紧张，咁或者会对心脏会有影响。咁第二样嘢咧就系食早餐啦。食早餐咧，我多数咧就系蒸番薯、粟米或者淮山，你就拣一样你自己中意食嘅啦。咁最后咧，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兴。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显伟报道新闻。葵盛西村第八座五楼有新型肺炎群组，五个家庭共12人确诊。政府表示非常关注事件，房屋署已经安排在整座大厦公共地方深层清洁，并在昨晚协助卫生防护中心在该座派发样本瓶给居民作深喉唾液检测。居民可以在今日上午11点前将样本瓶交回大厦大堂。至于今朝未能提交深喉唾液的居民，政府已经安排检测承办商华大基因今日在葵盛社区会堂免费为第八座的居民进行咽喉及鼻咽拭子检测。政府呼吁所有居住在第八座的居民合作参与检测，并在获知检测结果前留在屋企，以免增加社区感染的风险。政府亦都安排仁济医院社会服务部为第八座的长者送上食物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律师76岁的朱利亚尼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特朗普在 Twitter 贴文说，做过纽约市长的朱利亚尼对病毒检测呈阳性。特朗普的贴文中再次以中国病毒形容新型冠状病毒，说朱利亚尼是到目前为止纽约市历史上最伟大的市长，并且一直不懈揭露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选举。至今仍未承认大选落败的特朗普多次指控选举受操控，委派朱利亚尼负责选举诉讼工作。朱利亚尼并到密歇根和亚利桑那多个州敦促州议员停止为拜登的胜选认证。俄罗斯新增2903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累计超过240万人感染染疫，是全球第四多。当地自秋季以来确诊人数不断增加，政府至今没有实施全国封锁或者大范围关闭商店。总统普京日前下令大规模为民众接种俄制疫苗，医生和教师会获优先接种。体育消息，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利物浦主场4-0大胜狼队。比赛有2000名观众获准入场观战，沙拿、韦拿杜姆和祖尔马迪普分别为红军建功，另一球是对手摆乌龙。至于北伦敦打比，同样有2000名球迷可以入场，热刺在主场2-0击败亚仙奴。孙兴文在开赛13分钟为热刺打开纪录，哈尼卡尼在上半场保时阶段再下一城。热刺和利物浦同得24分，热刺凭较佳得失球排在榜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本周后期气温回升，云量较多。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

最高温度大概23度。 从认识才信知爱也不曾变呢，而你我却也不为别呢，每天都珍惜，就算半信一面，全部放进记忆，情似细雨，每天潺潺的流进你我爱海成潮汐，此生生不息，话语也永不断，长夜与挚爱的风花雪，来日 陈慧琳的风花雪啊，今日咧就系24节气嘅大雪，农历系10月23日啊。大雪咧系应该系冻噶系嘛？今日咧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早上仍然系清凉，本周后期气温系会回升，云量较多噶。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0%。咁今日咧就系24节气之一嘅大雪啦。顾名思义，雪量大吓，即古人就话大者盛也，自此而雪盛也。即系话到咗呢个时段咧，雪咧往往咧都落得大，范围都广，故此叫大雪。咁我哋香港冇雪落，所以点会吓见到雪咧？又点会话好冻咧？吓，我谂喺北方嗰啲咧，就应该系雪又多啲又冻啦。 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尚情重？渡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又再想起你，抱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原来是那最热的心痛，又见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尚情重？渡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最忆的心痛。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 落雪的画面呢就好靓，好似好浪漫咁。陈慧娴的飘雪啊，香港就冇雪景睇，要有雪景嘅地方就係啲冻嘅地方。如果我呢就睇就鍾意，即係要去嗰度住呢就不必啦，因为我本人呢就好怕冻。冻呢食啲咩好呢？话呢个即係大雪係即係避免身体受寒嘅，係多食菠菜啊、洋葱啊、黑木耳、山药、海带、白菜、白萝卜、红萝卜、香菇都是好好选择的食物。落雪之后呢，就是铲雪那些呢就是很辛苦啊。徐小峰说，你知雪后有春风。 世太冷又暖，像那天色转，明月有圆缺，人是沧桑变。 透过歌曲呢，其实都是给大家一些鼓励，人生就是如此，有时呢就是受过一些苦啊，一些的磨练呢，咁你自己慢慢去领会呢，你只要有一个正向的心呢，你就可以继续前行。睇返啲歌词呢，係五字一句咁，好似写诗咁，而由徐小凤唱出嚟呢，嗰种味道啊，即係嗰种经历嗰种味道去话俾你听，你全部受落晒。写词嘅边个啊，梗係高手啦，郑国江。世态冷又暖，像那天色转，明月有圆缺，人事沧桑变，雪后有春风嘅点呢，野草嘅消没完，世事循环转，穷途生机见。经常都有风霜风雪的，不紧要，记住雪后有春风啦。邓丽君的《风霜伴我行》， 将一生梦想换到多少悔恨与和样，谁愿镜内照出孤独影，无奈往事落心上，心中有恨难量，为报心恩我愿添和样，谁宁愿恨慈悲心放心伴我行，恨我心多所倦，万千激薄住爱与酸，难斩断计不开，人生相情怀要抛到脑

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觉醒来啦，可能你啱啱先至起身都唔定系嘛？嗯，天光噶啦，今日咧就系10月7日，农历系10月23日，24节气嘅大雪啊！咁大雪咧就比起小雪嘅雪系多啲咁解啫吓，系咪冻咧？咁啊，就以前嗰啲节气嘅即系差唔多嗰啲日子咧，都系冻嘅。咁我哋早几日都冻过嚟啦，都算系啦，系嘛？今日咧天气方面咧，东北季候风咧正系为广东带嚟清凉嘅天气。今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早上仍然系清凉，本周后期气温会回升，云量较多噶。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0%。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12月份第一个星期一又见到佢啦，阿 Dan 叶君尧，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次次一开头咧就系话好耐冇见啦， 系啊， 成个月冇见啦， 你太挂住我，即系其实一个月啫嘛， 系啊，咁又咁啊好吓，咁啊我一个月见啊钟志光，一个月见你，咁啊真系系好耐， 我都羡慕你啊，隔个月都有得见靓仔， 即系你喺度讲紧，即系兜个圈话自己靓仔， 可以咁讲啦。 咁啊 ，Dan 咧其实是一个好可爱嘅大男孩啊， 亦都好可恶嘅，系啦，有时 系啊，有时可恶嘅乜嘢？你 好多方面嘅，可能同我一起住就知道我嘅可恶之处啦。 哦，其实每一个人有一啲品性嘅，或者有啲独特嘅一啲性格。 嗯， 例如好简单啫，喂，我张台面点乱都好，你唔好帮我执啊。 系， 你一执咗之后咧，我搵唔翻我啲嘢啊，呢啲咪嘅可恶嘅性格咯。 系，好似啲宠物都系咁啊，自己个特定区域咧系唔俾人搞得噶。 嗯，尤其是我谂阿 Dan 系因为咧，你好专注于中意系搜集好多资料啊。 嗯， 如果你真系假设你张台乱嘅话咧，你都有好多你嘅资料喺树， 系啊， 唔可以搞得噶嘛， 唔使讲啊，净系为清晨所你准备每一集嘅节目咧，有时啲书咧。搭到咧，即系唔系人咁高，可以去到腰咁高啊！ 即 系劈到地下， 可能跌落地咯喎，会 直情地下啲地板啊，都俾啲书啊、poster 啊、纸啊遮住晒个地面咁滞啊！ 其实咧就系听紧嘅朋友们咧，阿 Dan 讲呢个咧就真系唔系夸张，佢就真系为咗揾一啲资料咧，就系攞好多嘅时间、去呢度即系周围揾、周围揾，咁啊搜集咗最精英嘅嘢咧，就摆过嚟呢度同我哋分享啦。 同埋最紧要系为听众服务啊嘛！哇，呢、這个个使命感咧，做嗰件事咧都系认真好多嘅。 啊，呢、這个所以咧就系、是、我哋呢行系咁样嘅嗬，有时系唔系计较话用几多钱去买嗰啲书翻嚟睇啦，又唔计较用几多时间去做啦，好、希望出去嗰十零分钟咧就讲到啲嘢嘅。咁我哋就不如入题啦，嗬。 哦，好啊，入正题，入正题。 系啦，咁啊嗱，今日咧就系第一集啦。通常你嘅咧都会系介绍一啲展览啊，或者一啲有价值嘅展品啊，或者一啲书啊等等啦。咁、今日咧，你会同我哋介绍啲咩咧？ 一本书嗱，未讲内容之前咧，嗱，钱，我知道你细个咧一直住喺中区嘅，咁其实你童年时嘅中区咧印象系点嘅咧？ 我童年时嘅中区咧，我觉得咧。是一个好温馨的感觉的。即以前呢在旧的社会啦那时呢就好多啲小朋友住埋同一层啊。 是。 一层里面成二十几个小朋友是哇一开饭喂开饭啦就好多人一起吃饭。 好有人情味 啊。是啦呢啲小朋友呢大家都是一起成长的。家穷就一定的啦个个都是。但是呢就有那份爱心邻里之间大家互相照顾的。咁我就在中区细个的时候呢我在即今日的兰桂坊呢 是。 那里就我住的位置嚟的啦。 以前是没有酒吧住的嘛全部杂货铺啊。 真的没有啦啲好旧式的木楼五层高那些。 地板都是木来的是吧 打 大嗰啲紅嘅街磚嗰啲。 哦，紅街磚係，因為咧嗱，今日要提及呢個中區啊，係同個地標係有關嘅。 嗯， 就係大館啦。 哦，大館啊，即係中區警署啦。 係啊。 哦，我係細個喺蘭桂坊嗰度住啦，跟住我就會越住越上到去呢個士丹頓街啊。嗰度都係今日嘅 SOHO 區，而嗰度就近呢個大館啦，都係。 嗯，咁啊，勾起好多回憶啊！ 冇錯，嗰時我記得我細個咧，有跟我哥哥咧去大館裏邊嗰啲康樂室啊，打乒乓波。 嗯， 不就唔係我打，我睇佢打嘅啫。咁、我又見到咧，就嗰啲嬸嬸咧，啲工人咧就係洗嗰啲警察嘅制服啊，晾曬啲衫啊，晾曬啲褲出嚟咁樣 啊。 即係我兒時啊睇到呢啲嘢咯。 我記得有個嬸嬸，人哋俗稱佢叫做肥婆啊，好似2006年咧，佢先至80几歲退休啊，佢嗰時仲喺度， 係 啦。 係，咁啊就講緊就話呢度咧，就係都係我細個一啲好好嘅回憶啊。 嗯， 其實住近呢個中區警署咧都比較安全啊嘛，咁嗰度咧就係呢個荷里活道嗰度嘅10號，就而家都被納入為一個古蹟啦。咁啊之後亦都即係活化，加入咗啲商户，亦都係即係改建成而家我哋見到嘅藝術館嘅大館啊嘛嚇。 嗱，話説咧10月咧，我應邀出席咧一本關於大館歷史嘅書啊嘅座談會啊。 嗯， 咁去完之後咧，我翻屋企睇下呢本書啦，細心地睇，原來發現咧呢本書嘅出版咧，唔單止係本地學術界嘅盛事啊，仲係殖民地歷史研究一個典範啊，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啊！ 嗯，咁呢本書叫咩名啊？ 啊，叫《Crime, Justice and Punishment in Colonial Hong Kong: Central Police Station, Central Magistracy and Victoria Jail》，長咗少少啊！ 嗯，嗱，咁我都係譯咗佢做中文名俾大家知道係大概係咩書啦，係嘛？ 嗯， 咁啊，暫時就譯為《殖民地香港的犯罪、司法及刑罰》，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及域多利監獄。 咁咧係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嘅，兩位作者分別係May Horsworth 同埋 Christopher Mung 啊，咁咧佢哋咧分別咧錄咗兩段簡短嘅錄音俾我哋清晨所理聽眾。 嗯， 內容咧大概係咁嘅。首先係阿 May。 Crime, Justice and Punishment。 呢本書就係介紹中央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同埋域多利監獄嘅歷史，由英國人開始殖民頭嗰幾年。直至到20世紀末，焦點係糾纏喺司法制度兩邊嘅種種故事。1956年，立法局議員律敦治提議將中區警署建築群清拆，騰出空間應付區內居住問題。不論喺中區街道，還是係警署同監獄，人口擠迫係一直存在嘅問題。律敦治嘅建議被擱置。因為官方，尤其是警察和司法部門，堅持不想花錢搬遷囚犯，而當時的納稅人也對律敦治計劃的支出深表震驚。幸運地，官方的惰性造就這一堆殖民地建築，透過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得以保存，成為今後香港人享受到的古蹟，即是活化後的大館古蹟同埋藝術館。我哋呢一本書唔會局限於圍牆內可怕嘅事件，雖然大館歷史並不漂亮，但係我哋希望能夠提供一個角度，加深大家對呢一個遺跡嘅認識。 唔該曬阿淺去演繹阿 May 呢個其中一位作者咧對呢本書嘅介紹啊！嗱，歷史就咁得意噶啦，唔理，懶得去理，反而令呢個地方咧得以保存。 嗯， 嗱，另一位作者 Chris 咧都有段簡短錄音咧俾清晨所理嘅聽眾嘅，內容大概係咁嘅。 我哋呢本书有部分关于曾经喺域多利监狱，亦都系香港主要监狱囚禁过嘅男男女女，佢哋当中有真正罪犯、小偷、海盗、绑架者、杀人犯等等，佢哋喺监狱里边被囚禁多年，被送到去其他英国殖民地。又或者在中央裁判司署对出或者监狱里面遭受绞刑。 但是数以万计被判犯上轻微罪行，包括街头醉赌、非法贩卖、违反针对华人的戒严禁令、违反政府的鸦片垄断等等。十九世纪有好几年，香港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曾经传召去中央裁判司处，被判定罪比率甚高。当然当时是一个非常流动的人口，而很多都是从犯者，但是大部分罪犯是被判罚款，给了钱就走得，而大部分被送去监狱，因为他们没可能缴交罚款，刑期由几日至几个月不等。监狱的职员亦都多次汇报有 4-50% 被定罪的罪犯，被形容为触犯的法律本质上并非刑事罪。其中有一年1928年被定罪的机会率高至 77%， 不单止解释到为什么域多利监狱长期有囚犯挤迫的问题，还解释到囚犯人口比例，香港是英国和威鲁士的5倍，域多利监狱过分挤迫不是因为充满危险罪犯，而是充满很多普通人，他们大部分是歧视性法律和严苛政府政策的受害者，这个是殖民统治下香港的特色，必须加以探讨。 唔該曬阿錢，再一次一個好傳神嘅演繹啊！正話咧，阿錢咧係演繹另一位作者呢、這個 Chris 啊。嗱，唔知聽眾有冇留意到咧？兩個作者關於呢本著作嘅介紹咧，內容嚴謹，有依據，有數據，絕對值得參考啊！ 所以咧，我喺度扮緊嘅時候咧，我都要一本正經咁講啊！好啦，嗱呢度可以輕鬆翻啲啦，就想了解翻啦，到底呢兩位作者阿 May 同埋阿 Chris 啦，佢哋兩個嘅背景分別係點咧嚇？ 又講阿 May 先啦，嗱 May 咧，佢喺上海出世嘅，咁咧喺馬來西亞同埋英國咧就接受教育，咁咧曾經喺倫敦嘅劍橋大學出版社咧做見習生。咁阿 May 嗰陣時咧，已經開始佢嘅出版生涯㗎啦。1977年佢移居到香港，得到唔少咧暢遊神州大地嘅機會。佢第一批嘅著作咧，就係遊歷北京、江蘇同埋四川嘅。 咁啊 ，Chris 咧， 佢係香港大學歷史系榮譽副教授啊，亦都係香港人民社會研究所嘅榮譽研究員啊，主力研究十九世紀中至末期嘅中英關係嘅。 哇，咁呢兩位咧去講大館歷史咧，就真係啱曬。 嗱，呢本書咧主要有三大部分嘅：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域多利監獄。嗱，關於大館建築物嘅人同事同埋典故咧，嚴謹度同埋娛樂性咧，呢兩方面啊，都係呢本書目前最好嘅。引用嘅書目啊，有中有英，接近80本，內容引述過嘅出處啊，600多個啊，全部咧都清楚列明資料來源嘅，方便咧深入研究嘅讀者。 但係咁，其實又會唔會好悶嘅咧嚇？ 唔會，因為咧英文用詞非常淺白同埋生動啊！翻開每一頁咧，表面上閱讀緊殖民地歷史，其實咧係睇緊故事嘅。原本生硬嘅歷史資料啊，經過兩位作者嘅潤飾咧，變成一段段精彩又有生命力嘅人物同地方故事，亦不失咧歷史研究嘅嚴謹。去到立論位置啊，就出現咧一個個細細嘅號碼啦。 係啊，嗱，我見到你俾我睇咧，嗱，咁喺側邊啊右上方咧就有個數目字喺度啊，譬如寫住54咁樣樣，就去查咁樣係咪啊？ 係啦，就方便讀者咧揭去著作嘅後面，翻查翻呢啲資料來源噶。 咁我見到呢本書咧都有好多嗰啲圖畫同埋相噶喎。 啊，先講圖畫啦，攝影咧仲未廣泛流行嘅19世紀末啊， 外國人咧記錄香港嘅景物咧，好多時咧係依靠水彩、油畫同埋版畫嘅。而呢本書刊登咗咧好多罕有嘅圖畫。 嗯， 嗱，1894年因為疫症咧，政府咧逼住要洗太平地啊，即係派咗咧英軍咧幫手清潔咧太平山華人住宅區啊。而呢一幕嘅情景咧，透過一幅畫，非常栩栩如生咁展現出嚟啊！嗱，呢幅畫嘅提供者咧就係本地歷史愛好者高添強啦。 哇！多謝佢提供呢幅畫咧，大家就睇到啦嚇。 嗱，其實黐住嗰頁咧就有張黑白相，就係曾經洗過太平地嘅19世紀太平山華人住宅區啦。 係喎，嗱，又有畫又有相，咁啲相又點咧嚇？ 嗱，先講舊相啊，除咗有1890年代咧。刑房大樓來自歐洲和印度的警察咧暴操情景啊，仲有所謂的大頭綠衣啊，即係印度籍警員咧看守華人女性囚犯咧被綁住呢個腳鏢的合照啊。 係啊，哇！即係我都第一次見呢張相啊。不睇咗有少少心酸嘅感覺，雖然佢哋係囚犯， 都係歷史一部分嚇。 係啊，呢張相真係未見過喎。咁有冇啲較為又現代啲嘅相嘅咧？ 啊 ，Chris 同阿 May 咧呢本歷史書咧，書嘅封面咧同埋大部分現代嘅大館相啊，係來自本地攝影界前輩梁家泰嘅攝影集，叫做《中區警署建築群謝幕》。咁啊，不論中央裁判司署嘅羅馬陶立黑色巨型石柱啊，抑或警察總部大樓咧，位於荷里活道嘅外牆啊，甚至室內樓梯咧欄杆、圓圈交叉大館主題圖案啊，加太叔咧一一捕捉到啊！ 係嗱，你講起話呢個欄杆嗰啲圓圈個交叉咧，我又睇到啲圖啦，就係、是、其實就係我哋即係一路上嗰啲樓梯啦。咁喺我哋腳眼嘅位置嘅左手邊咧。咁佢就係有一個好四方形咁樣樣嘅，咁然之後有個圓圈，圓圈裏面咧就有一個交叉，就係、是、一個圖案嚟嘅。佢每一級都有嘅喎、 其實大館周圍好多地方都見到呢個圖案嘅，係、睇到佢咧就係、睇到大館㗎啦。而視覺上咧，呢啲黑白相啊、彩色相咧，好有歷史感嘅，同埋表現到咧大館建築群咧經過接近150年歲月洗刷的痕跡，所以如果對大館和殖民地香港的司法懲處制度有興趣呢，呢本英文歷史書咧，大家即係不妨去睇一睇啦。 嗯，其實都好有收藏價值喎、 哦。當然啦。 咁呢本英文書個名字你再講一次啊？ 好啊，嗱 ，Crime, Justice and Punishment in Colonial Hong Kong, Central Police Station.Central Magistracy and Victoria Jail。 好了，听阿 Dan 介绍完这本这么有收藏价值的历史书之后呢，又是要听歌的时候了，是不是听历史歌呢？ 跟历史有少少关联，是来自英国导演希治国 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 一首电影插曲 K. Sera Sera，是由 Doris Day 主唱的。 其实呢这首歌呢都听了很多年了，念口簧咁都跟住唱，但其实 K Sera Sera 乜点解嘅啦？ 嗱，呢句说话呢喺欧洲好流行，有人话系法文，又有人话系意大利文，甚至西班牙文啊，仲未有定案嘅。大概嘅意思呢类似中文嘅俗语啊，叫做顺其自然啊。 嗯，K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K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哇，獻丑獻丑獻丑！ 我就諗，不如都係聽翻原唱啦。 梗係啦。 咁啊，今次多謝 Dan 嘅好介紹，下星期一再見啦嚇，拜拜。 拜拜。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She said to me,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许树昌出席网上讲座的时候又说，如果市民严格跟从社交距离措施，疫情有机会在圣诞前放缓，但如果确诊数字维持在三位数，很难说服政府在圣诞前放宽措施，更有机会是令到政府收紧措施，包括可能要求食肆晚市禁堂食。许树昌相信要到2022年才能够全民接种疫苗，到时生活才会恢复正常，预料市民要戴口罩去到2022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云量较多。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7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葵城西村第八座五楼同一层有五个单位，一共12人确诊新型肺炎，当局相信是同环境传播有关，但是说暂时不会撤离住户。有专家认为应该短暂封锁现场，做流行学病调查。